最王牌。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突然不知所措。哎，是不是你准备好这首歌？要有一个现场的秀。 对啊，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就有点紧张和尴尬。 都在准备着我们周六的活动呢。 对 我现在已经到了星期四下班路上，我们还是用好音乐跟工作说一声再见，好不好？ 对，也是用郝云的这首《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要问候一下工作忙碌一整天的朋友。 是， 希望今天你们都能够活力满满。 因为天气预报说今儿下雨啊，到现在也没下这场雨。说今天开始要下到星期天，希望就是下就停啊。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所在位置有没有这个掉点儿的情况？下雨天说就别听伤感的歌了， 为什么？ 我们多听点灿烂的歌呗。 容易感春悲秋。 是。 他们上班依然着急，偶尔也会有人相互作揖。离别时来有风吹过，刚好听到。假装有人丢了爱情，只剩他乡。春天有花开，夏天又重来，秋散不开，冬天人不在。春天有花开，夏天又重来，年复一年又重来。当我们唱起歌，我们看起来很快乐。当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在乎，当我们唱起歌，我们看起来很快乐，当我们跳起舞，好像真的什么都不在乎。 开场的 Goodbye World，送上郝云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 对，除此之外，在听这首歌的朋友呢，其实也可以感受一下，在这个城市川流不息的街道上，每天你可能都能看到一些陌生的可爱脸庞。然后我们要问候一下今天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你好吗？ 对，行色匆匆啊，一天的忙碌，但是呢，如果此时可以得到片刻在音乐当中的快乐，那我们的工作其实也就值得的。 是，我今天看到一句话，觉得还挺治愈的，很有用，说如果一天你经历了很多精彩，那就是你非常精彩的一个经历。经验应该说，如果你今天这一整天经历了一些平淡或者一些挫折，那就当它是人生当中的经历吧。 没听懂。 为了海， 对，哎，这个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有些事儿呢，不懂的时候就暂时不懂了，没关系。 对，刚才这一段就充分展示了一个电台 DJ 的作用，就是把一个一句很简单的话说得云里雾里。 就是秋天的雾，秋天的云， 看不到， 感觉都有点云里雾里的啊。 什么都不在乎，当我们唱 可能什么都不在乎呢，在乎的事儿、在乎的人还挺多的。 嗯， 雨天啊，就尤其碰到那种秋天要下雨的时候，千万不要老听那种感春悲秋的歌啊，听着听着怀念个前任呐、 啊， 想点不开心的事儿啊。是不是想你对你不太好的老板啊？不，别想这个，你就像这个歌里面唱的，哎呀，当我们唱起歌，我们真的很快乐。 对对对，不管说这个快乐是真快乐还是假快乐，但是你莫名的发现，当你嘴角上扬的那一刻，心情又自然也飞扬起来。 哎，是， 嗯， 久而久之你就变成一张笑脸， 一个 emoji， 一个 表情包， 别是那个迷之微笑就行。对，要真诚啊，要真诚的对待别人，是吧，艾珂？ 是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在 FM 九七四直播啊，是艾珂和白杰，为你送上下班路上的娱乐最王牌。 对的。 因为今天是个秋分的节气啊，你是一个对节气很敏感的人吗？ 不敏感。 就是不太在乎说，哎，这个什么节气，什么节气？ 我可能只能分清楚一年四季的变化。 哎，但是我跟你讲，老话来讲，节气很重要啊。 对对对。 比如说有人说养生，哎，到了节气。尤其到这个入秋以后的节气，人家要去做个什么艾灸啊， 嗯， 是吧？泡个脚啊，泡个澡啊， 对， 就得注意一下。 冬病夏治嘛， 对吧？ 所以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冬病夏治的好机会，夏天过去了， 对吧？说艾灸咱们做不做啊、无所谓，但是一定要听艾科 啊。 哎，绕回来了啊。 好嘞，好嘞， 来吧。这个其实秋分呢、啊，分是平分的意思，所以估计现在的这个天儿呢也会晚的比较早了。 嗯， 今后呢其实就会，昼短夜长。 对、 其实天黑的就真的是会比一天要早。 是有一句话说，秋分时节，丹桂飘香，蟹肥橘黄，又是到了一年吃螃蟹的好时光。 就怎么都得扯到吃上是吧？ 对 啊， 而且你会看到各种的瓜果梨桃也纷纷上市了，比如说梨呀、苹果啊、大桃啊、枣啊等等等等。 所以下次比如说你办公室里生活里面碰到着急的事儿的时候，拿出一个水果来啊， 消消火， 啃两口，别着急啊，别生气。今天我们聊一个跟情绪有关的话题。 嗯， 先来问大家一句，今天是星期几啊？因为前面休了两天的假啊，对吧？有个中秋的假期、今天你猛的一问说今天星期几，很多人都不记得。 对，但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每天都过得像星期一一样，打得鸡血似的。 还好明天就是星期五了。也像一个星期一的星期五。 是，我们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加入到我们这次洛儿音乐 party 的朋友，接听电话哟，因为我们稍晚一点的时候会纷纷就是这些著名 DJ 们会打电话给你们。 你好，请问你是某某？我是艾珂。 你谁呀、 啊？心情里容不沙发，他还给你一盒雨水，不新鲜的雨水。有啊有啊，水鬼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Sorry, 咱俩今天咋了？ 今天这个， 是因为接打电话太多了。 哦，今天下午因为开了一个会嘛， 哦， 啊，用嗓有点过度。 嗯， 啊，但是呢，可以体现这个秋冬气质的这个嗓啊。 嗯， 有些。对吧，朦胧感、 嗯、朦胧感、 啊、沙哑、啊、 对对对，就感觉好像年长了几岁、 嗯、呵，本来就不年轻了啊， 六岁了今天 我要做常青树、 好嘞， 那这个英国乐坛的常青树啊，这个艾尔顿约翰艾尔顿壮哈、啊、他是10月22号吧， 对、 嗯、会发新专 叫 The Lockdown Seasons， 其中收录他跟 Charlie Puth、 Dua Lipa、 Miley Cyrus 还有 Nicki Minaj、 Stevie Wonder 等20位艺术家的16首歌曲。 哇，之前我们其实 Dua Lipa 那首我们合作的歌频繁的在节目中推荐了，很好听的复古金曲。 嗯， 听这些合作的人啊，包括曲目的数量，你觉得这张专辑还是挺值得你无论是实体的 CD 还是线上啊，反正愿意掏腰包的一张专辑。 嗯，对对对对、嗯。那今天我们就来测评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波先行曲，是来自 Elton John 和 Charlie Puth 合作的 After Now。 嗯，欢迎所有的朋友都来跟我们一起欣赏，或者说来测评这首歌。 嗯， 你觉得这首歌好不好听啊？你觉得能打几颗星啊？都可以在聊天室里来评个分。 对，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在线等待各位。 我觉得跟之前那首和这个 Dua Lipa 合作的那首歌比起来啊， 嗯， 这首歌温柔了很多 啊、哦。我还没听呢，所以我和大家一样是初听。 来，我们听一下这首歌，顺便来测评一下。听这首歌的感觉呢，就像艾科说的，轻摇慢摆。 I lie awake and realize that you're better than my dreams.Thought I found love so many times till you showed me what it means. Oh,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Oh no, baby, they were just doing it wrong. I gave up on love until you made me believe in it after all. 么样，这首歌你会给几颗星呢？我自己给出五颗星。 哇，这么高的评价。 对，因为和这个对于 Aaron John 的声音啊，加Charlie Puth 的这种合作啊，我觉得这种产生的混搭的效果会让我觉得很精彩。 好，那我今天就给我扮那个黑脸。 黑脸，咱们这个不用扮好吧？真诚就好了。 三颗星。 为什么？ 三颗星就删除了。 对啊。 好的，那就三颗。你是 DJ 吗？真是、音效放不断。 不是，就是展现一下我现在心里的那个音效。 哦。 就是要这么破碎吗？就是这首歌在你心里。 我可能 不好听吗？ 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就觉得好像挺像你。 你觉得是有点 old school 的，有点太 不咸不淡了，有点 没有什么那么动人，就是也没有那么太有节奏感。 嗯，也算吧。 还是你喜欢的那个东西吧，它都是那种叫要么那种水去哇太空舱发射，要不是飘在天上，要不然就是那种就是。 但这首歌确实听起来的时候是那种。好像不咸不淡的跟你就 我就明白 说了一个鸡汤软文， 就是、我明白就是很正经的感觉。 对，所以就是好像不是很抓耳。 我大概理解了。 如果你要是让我去选择一些歌曲去排一个歌单的话，可能这首歌很容易被我忘记，很容易。 所以没关系，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想法。 对 对，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这首歌了。 为什么 啊？我不说。他太乖了。刚才有歌就是 三好学生， 特别像一个叔侄组合，叔叔带着自己侄子唱了一首歌啊。 我们喜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喜欢吗？ 对， 把你的喜好通过听天 FM 的方式，一到五星，你会打几星呢？ 今天真的是有点忙，一边做着节目的时候，一边呢，这个艾克还在打电话给别人，啊，不是真的打自己的个人电话，而是打这个我们听友的电话。 对， 喂，你好，请问是某某，我是艾克，啊，我真的是艾克，你不信，白姐跟你说。 对，所以今天接到我们电话，有可能是我的，有可能是白姐的，然后有可能是扣扣带的，然后希望大家都不要把我们当做一个保险推销人员。 哎，不会是房产中介这样啊？ 对， 但是这个。哎，这个怎么辨别呢？你听声音还听不出来吗？ 我们这诚意邀请啊，就是至少我们不会一上来就先兜售一些什么。 没有没有，大家要先来报名，我觉得还有机会哦。今天还是有机会能够报名参加我们周六的活动的。 对对对，可以关注一下九七四对王牌，回复关键词"朋友"两个字，收到我们报名的通道链接。 对，特别简单，收到链接之后直接填写，就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很期待能够见到你们。 跟你们一起听音乐、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却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面对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像听我们节目是放松的，不会让你感春悲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放一些相对来说慢一点的歌啊，就至少情绪是个舒缓， 是也不需要做什么情绪管理。所以我们今天互动到这个话题呢，就希望大家能够把你以前那些糗事儿往事儿拿出来堆一堆，跟我们分享一下。 也不是糗事，就是你人嘛，是吧？ 嗯， 这个喜怒哀乐的，有的时候呢它不容易控制得住。虽然我们老说，比如那天我们就是跟韩丽做节目，还说跟那个周慧在聊天，我们说要做成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对，就是他不是有首歌叫约定吗？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就喊停。你看，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年轻的时候，他唱的歌，或者我们很小的时候听到的歌，里面的这简简单单的恋爱的道理，其实也不容易做得到。 对对对对， 哎，一吵架就喊停，他总得有个理由啊。 停 停， 我们下回再吵，存档了。 好，那好，可以，女生就会说，好的，不吵了。那你要说一下，你刚才为什么凶我？ 其实有的时候吵架就是双方都在气头上。然后如果对方说一句轻而易举能拱火的话啊，特别容易上头。 但是我跟你说，作为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我倒觉得说我们往往其实在自己的工作和职场里面，大多数时候都是可以搂住自己的情绪的。就是你会知道分寸感，对吧？比如说你其实已经很不爽了，但是你可能未必真的会在那一刻，比如说跟你的 boss 或者跟你的同事就拍桌子，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少。 对， 但是跟你亲近的人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容易对亲近的人暴走脾气，然后对可能陌生的人呢，袒露自己的心胸。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对，这就有一个正面教材。宋彦军他发来信息，他说我不会把坏脾气只在他不会把坏脾气只在家门外，不会带给家里人。他发错了，他就是说能把这个坏脾气扔在门外。 哦，这样。 然后进家的时候呢，给家人都是一张笑脸。 那也不要扔到门外吧，走哪儿跟别人气哪儿，回家也和乐呵呵的。 其实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智慧，需要去学习的。 当然。所以今天就我们聊聊这个情绪的事情。 对， 好不好？ 好，情绪有的时候会失控，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我可能，作为一个成年人而言，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很幼稚的事情，跟我。旁边的这位拍桌子，所以你刚刚在说那段的时候，我有点照进现实。 对，就是不高兴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 哦，很明显。 对，就挂脸了。 所以，像我这种的生存之道不是长久之计。 但是就还好，经过我的好言相劝之后，基本上都能迷途知返。要不然就走丢了。 所以啊，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包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个一瞬间你就觉得特别上头？是如何让你下头的呢？ 少喝点就行，哎，不是，少这个，就是得让自己一定处在那个极端的情绪里面，别钻牛角尖儿，往开了想会好一些。 在这个九月的阴雨的下午，我想要离开这浮躁的城市，我决定去海边看一看落日，让秋日的海风使我清醒。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我想到昨天风吹动的夜晚，坐在我身边我所有的朋友，岁月让我们已变得沉默，没有人再会谈论明天， 有一些希望和理想总在心里，是最美的旋律。可如今这真实的生活却演奏不成那纷乱的节奏。想战争，这对手是自己，至少我现在已绝不会逃避。那理想的彼岸也许不存在，我依然会走在那旅途上。有一些希望和理想总在心里，是最美的旋律。这真实的生活却演奏着那纷乱的节奏。有一些希望和理想总在心里，是最美的旋律。到如今它在。 昨天我们还说这个，说为什么到秋天的时候曲薇的歌变多了。说他的歌就是一种有秋天的气质。然后艾克就说，因为他的歌不打扰。然后我说对不起打扰了，什么意思？不要他的歌不打扰，请你来详解一下。 哦，就是他的歌不是那种鸡汤文学，而是给你有一种陪伴感。 不好意思，广告来了，打扰了。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蓝锦丽家。24周年庆，全程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0000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锦丽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日暮轻烟起，悠悠风吹沙，江天一色里，清波潋滟，燃起粉落霞。饮客留醉酒，南风雨竹发，我醉君且去，明朝来时写满绣飞花。遥遥不识隔岸的人家，人生几曾把酒话桑麻。素衣长笛吟半首蒹葭，在水之南方一盏清茶。山水不渡我，琴声不渡江，留你在心上，化我此间的风光。万物尽风流，我落笔也成章。你回首是青山白云的景象。 吹沙，将天一色里清波潋滟，燃几分落霞。饮客留醉酒，南风欲出发，火醉君且取明朝，来时写满绣飞花。遥遥不是隔岸的人家，人生几曾把酒话桑麻，素衣长笛吟伴舟蒹葭，在水之南放一盏清茶。山水不渡我，琴声不渡江，留你在心上花无此间的风光。首诗青山白云的景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好唱啊，好好唱，盼你去 啦啦啦啦 早安音乐秀跟他们去 battle。 今天饿狼传说吗？我绝对 battle 不过， 咱就 battle 他们那一嗓子， 嗷那一嗓子。你是你今天可以啊？ 哦，今天我已经输了。 为什么？ 就一看就是他那嗓子就是练了好久的啊！ 你今天不是开了一下午的会，然后已经有那个烟熏嗓了吗？ 你是饿晕的嗓，饿晕的狼啊！真是饿狼了啊！好吧，这首《青山白云》，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适合秋天的。 对， 青山白云的景象， 就是可惜啊！ 怎么了？ 就是他没到假期啊！ 哦，又想着假期的事儿。 不，他这首歌我亲试有效。有一次就是在一个京郊的民宿，然后他那儿有一个院子， 嗯， 然后呢，当时就是哎，朋友们就说你要不要给大家来放放歌， 嗯， 走哪儿就得干这个 放歌 本行嘛，对不对？我说行吧，我就不要唱一首歌了，放一首歌来助兴吧， 嗯， 彼时夕阳西下，就选择了这首《青山白云》， 来自戴荃。 后来他们就不喝酒改喝茶了。 哎，这挺好啊。 对， 这有治愈的作用啊。 对，就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喝什么酒啊，就咱们就慢慢的饮饮茶， 嗯， 聊一聊人生啊，这么半天就过去了。 嗯，好，一看就不是你自己很熟的朋友，哎，就是那种很客套的商务局。 哎，对，我们来说一下最近你投资了多少个亿。好，我们今天其实会和大家聊一个情绪的话题。 对， 有的时候是难免控制情绪的， 但是职场当中你觉得需要控制情绪吗？ 当然、 嗯、但是不需要那种暴怒，就是有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声量问题。 该出手时就出手吗？ 打不过吗？难道 哦，不是，为什么要动手解决呢？ 好的，开玩笑啊， 对，我相信你也不是这种人吧，艾克，对不对？ 我当然是了。那你看错了。 毕竟是跆拳道什么 毕竟是 你练过泰拳对不对？ 对，一期啊，只有一期，我是去体验泰拳来着。 体验挨打是吗？哇，那我懂了，我们下次换一个方式交流吧。我跟你说，我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在工作里面控制情绪很难。 嗯， 因为你明明知道这个时候你已经就接近你自己要生气的那个点了， 嗯， 但是你心里会想说不是，我在大家心目中是一个和善的人， 嗯， 我是一个 sunshine 的人，所以不能这样。 那你的点就是在于自己还是有一个包裹在的。 我也不是包裹，是一个标准。 嗯， 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值得我真正的去发飙或者发脾气。 但其实在我个人感受来说啊，就这么多年， 嗯， 我觉得说我能在职场跟别人及时摆脸，或者说跟别人掉脸子，然后这种人一般在我的安全区里。如果说比如说一个很大型的会议，所有人都在场，我绝对不会是那个跟当场甩脸的人。 我明白了，谁跟你亲近，你就敢跟谁发脾气。 对， 好，你休想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下次在你发脾气的时候忍耐什么的。 但是认真说，我其实发脾气还好吧。 就你是属于那种你的情绪展现是属于就生气了就突然换了一个人， 就不说话了， 嗯，也挺轴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就是感觉整个办公室大家都是其乐融融的，只有那一块那一小撮是乌云密布。 对，我下次要给你准备一把水枪，然后那边再浇点雨。好了，我们今天聊情绪，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联络。 对， 有空在微信发到我们974醉王牌，或者是在聊天室里和大家一起聊就好了。 对，顺便呢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朋友，然后索取我们的活动报名通道链接。 哦，就发朋友两个字就可以了是吗？ 对、记得关注九七四对王牌哦。 还有没有报名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这电话都开始打起来了、 对，可以在这个周六带着你的家人和朋友陪着你一起来到我们的现场， 就让我们陪着你啊。 如果你让我做你的傀儡，我认了，好坏可无所谓，诚实就对。也许你吻在我的额头就够了，你说呢？全世界的矫情都是你的笑脸，记得悲伤无处可逃，我答应了陪着你无理取闹，我答应了陪着你上蹿下跳，全世界的矫情都是你的笑料，唯有你自己的悲伤无可救药，我答应了陪我陪着你，反正我爱你的样子永远不老。 看过小松家演的那个《路遥知马力》吧？ 看过。 他里面演的那个马力，这样子的女生啊，就是在那个电影里那个角色，就是她又特飒，然后呢她又脾气，就她就得找一个那种就是像路遥这样子的男生，就这脾气好点的能照着他的那种。 对不起， 能 你刚才在说这段的时候，因为提到了玛丽，我现在只能想到那个玛丽， 那里沈腾也不行。 有点跳戏，我跑错了片场。 那马冬梅人都今天都下班了，人家、 对对对，扣口袋。 哎， 不在意了吧。 你继续。 全世界的矫情都是你的笑料，唯有你自己的悲伤无处可逃。 怎么样， 唱劈了，唱劈了啊！ 能不能 PK 一下今天早上饿狼传说？ 不要吧，我们不是一种风格的。你真的这个星期六要展现这样子的歌技吗？那我们 可能比这更差， 有些听友可能要考虑一下了。消息能不能撤回？ 迷途知返，返了，但是晚了。 唯有你自己的悲伤无可救药，我答应了陪着。 刚才我说这个人和人的相处模式啊，至于情侣爱人之间，那一定有自己的一个舒服的相处的方式。 对， 有的可能是相逢恨晚啊，一见如故，火花四射、之后呢，可能生活过于平淡之后，慢慢问题出来了。也有一种是那种就是真的啊，天雷地火的，开始可能两个人就互相虐得不行不行的，最后要不然就分了，要不然你们就会相处一种那种特别合适的方式在一起 啊、 就是你看那个就是另外一部电影啊，就是冯绍峰和倪妮演的那个，叫我爱你 啊， 对， 是叫这个名字吗？ 对， 好像是，我要好好在一起，我们好好在一起吧，就类似这么一个名字 哦。 对，是你看过还是我看过、 我刚才这个我爱你是说给收音机前的听友的啊。 哦，好 的。因为他们俩那个模式就是吵着吵着不行。 对对对、 情绪都没有办法两个人都做很好的情绪的管理，所以分了。 对，可能是在青春时期的时候，你可能在某一段感情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喜欢怒吼着跟你说话，但是这样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的很好的伴侣。 他得是一个碰到一个特别情绪稳定的人，自己的亲密关系的处理能力很强大的人，才能够去跟他在一起。 反正我不行，真的不行。就我是一个有事儿说事儿，你千万别给我就是怒吼的人。然后有一个人要是在我面前张牙舞爪那种样子的话，我可能就转身走了。 就是今天是大型的对你的这种面试的深度剖析现场。你是怎么着？今天打算一期节目把自己的心里话全说了是吧？ 那你行吗？就是如果要是你的另外一半，你很爱很爱对方，但是对方跟你沟通的方式让你觉得无法接受， 他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就是失控了，而且是严重失控。 我会对你施以魔法。 好嘞，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备受期待的魔法电影吧，神奇动物三。 消失。没有，这个电影是神奇动物三，应该是公布了副标题的名单。 嗯。 啊，邓布利多之谜。 对。 定档了吧。 这部电影宣布定档到明年的4月15号在北美上映，比之前提档了三个月时间。 好，我们期待吧。剧情什么的就不介绍了，感兴趣的我一定会去看。我们更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这次的落日的复古音乐派对，因为这两天陆续有些朋友报名啊，包括询问我们什么的，我们就特别高兴啊，觉得大家特别想来跟我们也聚一聚。那如果你昨天前天没有听到，今天还来得及。 秋意浓，落日美，快和我们一起来一场复古的音乐邂逅吧。 对，我们携手了小鹏汽车打造落日复古音乐派对，就是在本周六9月25号下午的15:30。 对， 在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974最王牌即刻报名。 对，现在你回复朋友两个字更简单啊。 对， 好朋友的那个朋友。然后呢，说到小鹏汽车啊，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有效识别并应对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儿还有道路施工等复杂的场景， 对， 助力行车安全。 补贴后的售价是15.79到22.39万元，更有很多项的购车权益等你来拿。详情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音乐好朋友等你来赴约。 我听到一个消息， 你说， 如果你那天去到现场，如果说不定要买辆车的话，据说那个优惠的力度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 我陪你试驾。 记得某那天，你等着我回家，就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哭了，随着他去吧，反正也过去了，在忧伤的青春的身边。 就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忘了。 我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工作的时候，然后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忧伤 啊。为什么、 啊、 想家了、 哎、 就想炸酱面了。 哎，就是他就唱到那个情绪啊，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啊、 嗯、 我等着你回家，那个感觉会让你就莫名的感觉，就是啊，就是像你妈向你招手似的像你的朋友向你招手似的回来吃面呀，回来喝酒啊， 就得这么连接是吧？ 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小柯的声音本身就，小柯老师的声音很治愈。 对对 对, 对， 这首歌呢又特定了一个场景，命题作文《北京秋天的黄昏》， 嗯， 就觉得特别美。 对， 嗯， 这首歌也特别好跳，那种蹦擦擦蹦擦擦，一打打二打打， 你是给冻着了是吧？ 没有，就是说，其实小柯才是属于那种轻摇慢摆的风格。 人家这么唯美，然后等着你回家，嗯、然后那种红色的衣服，就是很浪漫的 MV 的画面，你在那蹦擦擦。 我只是说到他这首歌曲的内核而已， okay, 何必呢 ？OK OK， 很好。每个人对一首歌的这个理解都不一样， 嗯， 对吧？北京秋天的黄昏，这么美的季节，然后我们听了这样的一首歌，我想到的内容其实也都不太一样。 对, 对， 会想到这首歌曲如果放在深秋播放，可能会效果更佳， 对吧？北京秋天的黄昏，你冷吗？我穿外套了，你没有。 原来你是这样的，老白。 哎呦，开玩笑嘛。咱们今天其实会特别期待很多朋友来报名参加活动，能见到你们现场，我们一起去听音乐。 对， 所以本周六，不管刮风下雨，我们在蓝网酒庄等你。人生路漫长，老白是坑，不是，老白在身旁。 对的，老白是坑王。 音乐好朋友，一生一起走。 好嘞，除了在现场呢会看到著名的 DJ Demo，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爵士音乐人刘可夫，包括民谣歌手耿良，然后这次我们三个也会登台表演。所以今天音乐藏宝图要问一下，就是要和耿良一起合作弹唱的女主播是谁呢？ 这个 还用问吗？ 是艾柯呢还是戴毅呢？ 当然是974张惠妹了。 弹唱，我没有听过二姐有这样的才艺啊。 有有有， 反正听说他们今天就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训练了，所以已经报名参加的活动可以开启点歌的模式了。 嗯， 你们希望现场他们唱什么歌呢？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呢，可以赶紧回复朋友，然后扫描二维码报名。 嗯、对，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回复老白饿狼传说开始点歌了， 这个、直接找郭鹏就好了，何必劳烦我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抛的提示就是，要和耿良一起弹唱的女主播是谁，然后加你的手机号，对吧、 嗯、 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送至974最王牌。 好嘞， 嗯，别再说，别不接电话啊， 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太多，就算是一句轻轻的保持联络，眼前的天空泛红，像是离别的气候，也许你会像陌生夜里，选择陌生却又眷恋熟悉，未接来电或许是你匿名的提醒，在模糊的空气里深陷过去的记忆，也许我首歌曲，未接来电是你给我残酷的关心，钢琴失去了声音，留下沉默的旋律，别再说，想说的都不能再说，就算是一句轻轻的这首音机， 去了声音，留下沉默的旋律，别再说。 未接来电啊，来自杨乃文。 嗯，别再说 啊，就别看到我们的未接来电啊。这个你看，哎，什么情况？这是我们 一个陌生号码， 通知你的，对，千万别这样。刚才这个题是不是没有问清楚？为什么那么多人发饿狼传说过来？干嘛？ 还有鲸鱼 啊，鲸鱼怎么就莫名又出现了？ 大家是不是以为我就现在正在跟你搭档人是鲸鱼？有可能吧，声线有点像， 不太像， 嗯， 风格不一样。好了，我们来把题再抛一遍，好吗？ 嗯。要我自己抛这道题吗？ 我来问吧， 我真的是问不出口啊。 想问一下，要跟耿梁啊，民谣歌手耿梁一起，在我们这周六的活动合作弹唱的女主播是谁？ 嗯， 啊，这个太简单了啊， 就是 因为是谁的话，他肯定就是不好意思嘛，有不吱声什么的。 我们给一个提示吧，就是我们娱乐座王牌节目组总共有两个女主播，不是我就是戴毅。 对， 你们随便发一个名字过来，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如果答对的朋友，我们稍后就会联系你了。 就艾科还是戴毅哈？对吧 ？Echo 还是 Coco？ 对，但是现在听我们刚才这段，朋友说哎塞塞，我们去现场就知道了。 你们不发，我们怎么电话打给你参与待会儿的游戏呢？ 嗯嗯，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然后在周六那个下午，你们做我的撑腰人。 嗯，好，加手机号赶紧发。嗯。

FM 九七四，每晚五点到七点，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你像我心爱的小摩托， 他永远不会堵车。 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娱乐最王牌，最配你。 我那个时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会录这一条？ 我们总有那么一两个片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也是我， 这绝对不是我。艾康，你说你这是从哪儿找的人工智能 啊？放出来另外一个你了。 哎呀，好吧，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我们来听这首很久都没有听到的歌。 对，莲花来自龙宽九段，很多年之前，然后这首歌曲就已经传唱度非常高了。 对，那时候听这个曲子觉得怪怪的，今天听啊，觉得刚刚好。对。稍后我们会把电话打出去啊，看看今天参与连线的朋友会是谁，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成功挑战我们的音乐题。也提醒朋友们别忘了继续可以发朋友两个字到我们的九七四最王牌参与报名活动哦。好了，我们电话其实已经接通了，我们来看看他是谁。 嗨 ，Hello，Hello， 嗨，你好。 哦，哎，今天是个帅哥的声音啊。 怎么称呼啊？ 啊，我姓郭。 哎， 哎， 和郭鹏是本家呀。 对，郭先生。 对， 他的 郭阿花。 对，他的微信的名字居然叫阿花。 对对对。 那阿瓜在哪里？阿花阿瓜。阿花，你现在在哪儿听我们节目啊？ 对，现在正在听。 在听啊，你是怎么能判断得知说是艾科和耿阳要合作一首歌呢？就我们周六的活动， 我们都说了半天了，他能不知道吗？ 是我听他说那个，他说周六下午，忘了他当时怎么说的了 啊。 哦，还挺实在，我以为你会说啊，因为这个艾科小姐姐会弹唱啊什么的。 那不一定，我们九七四有才艺表演的这个女 DJ 那么多。 对，但是用。带着吉他毁一首歌的你是排第一的 啊！排毁一首歌一定要注意是毁一首歌。所以这次我也会和耿良我的好朋友然后现场毁一首歌。 那个郭同学啊，郭先生，你周六有时间来参加活动吗？ 我周六好，应该放假吧，应该可以吧。 哦，好，那我们待会儿也会这样，我们也会给你一个名额。 嗯， 好吗？既然电话都已经打通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玩好吗？ 好的。 哎， 好嘞，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答题的环节，你准备好了吗？ 啊，准备好了。 加油！什么壮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A. 阳光 ，B. 月光。这首歌是来自大张伟，《好事要发生》。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什么壮怀中？阳光还是月光？ 阳光吧，梦一个。 阳光壮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恭喜你回答正确。 我如一道绚丽的 光、 哎、红 哦 嗨好，我们来听第二题啊。来， 刚买好的咖啡打翻，衣服什么才买的怎么办？ A. 今天， B. 明天。这首歌是来自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 我没听清那两个答案是什么。 今天 还是 明天 啊？ 就是衣服是哪天买的吧，是今天买的还是昨天买的？ 今天吧。 今天买的是吧？ 今天买的衣服今天就穿、 啊、 啊，行，你让他自己选没事儿。 行行行， 哎，到底是今天还是昨天呢？ 我可能就是可能信号不太好，就听的都是不太 行。啊，正好信号也不好。 我想着说，这衣服怎么着，先把这得洗一下吧。 好，那个小郭啊，这个信号不好啊，我们就第三题赶紧答完啊。第三题，请带我去很远地方，去什么陌生方向 ？A. 他乡 ，B. 故乡，请选择。 我都没听见题。 嗯， 那我蒙第一个吧。 他乡啊。 请带我去很远地方，去他乡陌生方向。 三题对两题，但是很遗憾不能送你小红包了。但是那个我们星期六的这个报名的机会啊，可以待会儿再跟你联络，好吗？ 嗯，好的，好的。 好，三首歌你喜欢哪一首 ？Have a nice day， 来自魏如萱，还有好事要发生，大张伟、黄霄云的这首《带我去很远地方》。 对，你喜欢哪一首？把它送给谁？ 大张伟的吧。 好事要发生，很吉利的一首歌。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送给我所有的家人吧。 嗯，就是希望他们都开心，对不对？ 对，对对对， 和健康，和幸运，和一切所有的好运都转个满怀。 哎，好嘞，谢谢你的参与啊。 好嘞，拜拜。 哎，拜拜拜拜。 哎，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电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我如一道绚烂的虹，我的心笑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 看来前面这位阿花，名字应该叫阿瓜啊，他听上去挺实在的，挺真实的一个朋友。 对， 话不多啊，可能也 信号不太好， 对，信号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呢，还是要恭喜他，能够有机会啊。我们怎么说呢？周六有机会相见。 对对对，其实我真的特别需要我们这些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加入其中，因为我其实现场弹唱还是头一回。所以我心里特别没底儿。 但是你知道，当你看到就是有下面有这个你熟悉的一些朋友，他们给你的肯定的眼神，我相信你应该发挥还不错。 对，眼神，嗯， 对吧？ 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些声量，就告诉我加油，艾克。 你可以很顺利的把吉他抬起来， 然后砸了它。 Rock and roll， 对，现场摇滚起来。 我的心笑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藏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 这首歌曲真的是有种魔力，就是可能它真的不是你 KTV 啊，或者说你经常会拿出来播放那首歌，那你听到的时候一定会跟着它摇头晃脑， 就觉得明天就要涨工资了那意思。明天发工资 ，double， 做梦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耳语上的更赤裸裸，在街 说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西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让我们音乐中充分治愈一下，都能去做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你知道这句话有多么的有压力吗？ 嗯， 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嗯，有多大 的压力？凭什么我就是情绪稳定？不不不，就是你要承担很多，因为每天都要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啊，就处理这些事情呢，能让它在你自己的控制的范围之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对，有的时候你在情绪当头的时候，脑海当中要做一个选择题，我是选择去释放真的自我呢，还是说稍微克制一下？那往往都会戴上一个面具。 就那个时候，你如果选择了说哦，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那你就要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 对，成年人不做选择题，我们只做牛做马。 就这活儿我不干了。 那不行， 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 我收回，这内心的 OS 还留给我们自己。 嗯。是，其实那天我看到一句话说，其实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都觉得说自己哎很累， 嗯， 为什么会累呢？是因为每天你做了很多的判断， 嗯， 觉得说好像啊，虽然有很多的心理学家什么正能量告诉你，你看你要早上六点起床出门去跑步，然后你要去给自己一个健康的生活作息，一点钟凌晨一点之前你必须要睡觉， 自律呗。 即使你真的这么做到了，你还是觉得很累。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难道我就生不如人吗？我的体力就不如别人吗？我的体质就不如别人好吗？ 嗯。 我的情商，我的智商，是不是真的就比不上那些所谓的精英吗？ 不是吧？哎， 是因为你把你的 最近有一个词 哎。对，我知道你要说，但我们就不提那个词了。 对， 就是我，因为那天我看到那个解释是说，你把你的生命里面很多的功夫花在了做选择和判断上，从你出门那一刻开始，嗯，你在想，我今天早上吃什么，我要选择这条路线还是那条路线， 嗯， 我该怎么回复这条微信， 嗯， 我中午要怎么做。当你脑子里面想的无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消耗了你的心力。 对， 当你的心力被消耗过多的时候，你就会很累。 对， 所以他的给出的建议就是把一些无谓的事情就放掉，就不要考虑太多的那些对你没有什么益处的事情。 嗯，所以我们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情绪，然后比如说愤怒的这些情绪呢，它是用来释放的，对吧？包括释放一些能量，无论是它是正面的能量也好，或者是负面能量也好，总之它是一个释放的功能，但不要把它就是肆意释放，比如说释放大量释放给你的同事们啊， 就别伤着别人，伤着花花草草就好。 对对对对，嗯，包括有一些悲伤的情绪，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用就憋在自己的心里，你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疏解开，听一首歌，然后向朋友倾诉一下。 对，一定是好朋友啊，发在朋友圈，嗯，可能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负能量的人。好吧，我们用首歌来缓解一下，听这首梁咏琪的《秋色》。 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你就必须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再念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谁料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街灯今夜加 谁会留心？长街几多足印，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你受别绪，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再念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街灯今夜加倍暗，无用再等。 是梁咏琪，这个叫秋色，也是前段时间刚刚发的歌啊。 嗯， 趁着今天是秋分的节气，我们也回忆一下这首被我们放到曲库里或者我们测评过的好歌。 嗯，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加入在自己的歌单当中。我们也期待一下在这个周六的现场，然后我们我和耿梁呈现完之后，也是希望做一个好的开头和铺垫。 嗯， 然后我们会隆重邀请出我们的 Coco 带以及老白，现场唱什么歌呢？ 哎， 想好了吗？ 我已经说了嘛，就是 Happy Birthday， 两只老虎。 那不行不行，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那天其实声量级的嘉宾还很多，比如说 DJ Demon。 对， 我 觉得不太容易能我有机会表演，因为应该有机会会唱歌啊。但是我想大部分的时间交给这些音乐人，因为 Demon 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而且是中国最顶尖的、最著名、最具知名度的复古音乐派对的 DJ。 对对对， 他策划以及就是举办过或者自己现场做过很多场这样子的派对， 很有经验， 非常非常有经验。 嗯，也来过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据说， 你说， 就说这个王菲啊，很喜欢他放的歌。 哦， 嗯， 哎，哇， 了不起！ 那所以我们现场就要跟王菲听同一款歌曲。 对，我们会不会现场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 Demo 会带来一些他自己的音乐。然后呢，还有一位是就是 刘可夫， 其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爵士音乐人。 对对对，嗯，就是如果熟悉娱乐壮牌的朋友，对我们那个霓虹流波版的男生版本可能会比较熟悉，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声音，再来介绍他。 对，然后欢迎你们现在赶紧发送"朋友"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然后就可以收到讯息，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收音机里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亮起的车河，夏的喧闹，冬的萧瑟，瞬间定格。也许你也恰好和回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歌。夜的失落忽然懂了，路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电波满载了爱，静静把我包围着。 娱乐总排 轮椅最前排， 就是刘可夫的声音，对不对？ 对，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爵士歌手，而且他就是2018年的时候发出了自己的独立爵士单曲叫《爱情走好》。 嗯， 然后还有一首你经常会播放的歌叫《歇会儿》。 哦，那个很好听。 嗯， 我们都有机会在现场一起来听这些音乐啊。 对， 所以期待着我们这一次的复古音乐的邂逅。北京音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打造落日复古音乐派对，就是这个星期六9月25号的下午的15:30，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 大家可以关注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和974醉王牌即可报名。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有效识别并应对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道路施工等复杂的场景，助力行车安全。 嗯，然后补贴之后的这个售价呢，仅为15.79到22.39万元。 嗯， 更有多项购车权益等你来拿，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的门店。 音乐好朋友，等你来赴约，谢谢你们来现场给我撑腰。 对，有朋友已经开始在支持你了。 嗯， 加油啊！有一个弹唱嘛， 对， 和耿梁一起， 那我们就在期待我那个弹唱之前，先来听一下李泉的这个弹唱吧。合作的人非常知名了 ，Lara Fendi， 我要我们在一起。 别忘了回复“朋友”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参与报名啊，等着你们。 我轻轻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讲？都不再陷阱。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嘴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如今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傻傻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 这个气质还真是挺适合。刚才我们说刘可夫啊，这个爵士的感觉 搭上了， 搭上了。 对，因为爵士就应该玩那个现场大乐队的感觉，但是这次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实现那么全方位啊。 对，不是说 Big Band， 但是会有一个特别精彩的配置、啊。 对对对， 期待大家能够来现场跟我们一起啊、在秋日的傍晚和夜晚一起来听好歌。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Como decir que me parte mil la esquinita de mi hueso que han caído los esquemas de mi vida ahora que todo era perfecto y algo más que eso me sorbiste el seso y me desciende el peso de este cuerpecito mío que se ha convertido en río de este cuerpecito mío que se ha convertido en río me cuesta abrir los ojos y lo hago poco a poco no sé a qué aún te encuentre cerca me guardo tu recuerdo como el mejor secreto qué dulce fue tenerte dentro hay un trozo de luz en esta oscuridad para prestarme calma el tiempo todo calma la tempestad y la calma el tiempo todo calma la tempestad y la calma siempre me quedará la voz suave del mar volver a respirar la lluvia que caerá sobre este cuerpo y mojará la flor que crece en mí y volverá día un instante volver a pensar en ti

谁都可以放，把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 悲伤的秋千，来自金海心。 这里是娱乐自王牌，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有关于你的情绪。 情绪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说来的快也快，说去的快其实也快， 嗯， 就重点看你怎么消化， 是 对吧？ 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情绪的波动，也许是因为对方给你站在了一个对立面， 嗯， 或者说这个案子你根本不认同，那不认同的时候，你该如何处理呢？ 不接这个案子。当然我想可能因为是工作嘛，所以毕竟需要说大家协同，或者说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当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情的本身，我们叫对事不对人， 嗯， 就怕有的时候就是对人不对事，我觉得这就不好。 对对对对对，这一点很重要，嗯，其实对事不对人其实对方都是能感受到的， 嗯， 但你一旦对人不对事的时候，对方能感受到的信息就是 no no no no no 先生和 no no 小姐 啊， 你说什么都是不对的。 我感觉这期节目很容易变成大型吐槽现场啊！我的搭档反正已经开启了。 没有没有，我就是说啊，因为前两天看到一个杨天真出了一本书。 OK，啊，他出什么书？ 对，他说了一下，就是和甲方啊，包括和乙方的一些沟通方式。 Okay， 应该有很多的经验，嗯， 对， 经历， 经验之谈会告诉我们，一定要善待自己的情绪。然后当对方给你举出一些你不太认同的案例的时候，你应该及时制止， 嗯， 并且及时的给出解决的方案。 对，我觉得所以说解决问题会比较重要， 对， 就是你碰到一些事情又着急的时候，你想说我这个通过我的情绪能不能解决问题，情绪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嗯， 你说必要的时候比如告诉我对方我的底线是什么， 嗯， 或者你真是说哎呦这事儿我拍桌子了，但是你要有这个拍桌子的能力， 嗯， 对吧， 嗯， 你不能把桌子拍坏了然后你还得赔。 我拍桌子能力有一个，就是哎桌子上有个蚊子。 不是拍桌子是哎服务员那菜怎么还不上， 买单买单买单，抓紧。 又说回来了，好，稍后我们接着聊吧。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歌了，因为今天的破次元我们推荐一首最近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很有人气的 BGM 啊， 嗯， 也算是比较洗脑的一首歌，叫《小馋猫》。 对，这首歌的演唱人叫袁心怡，是一位新晋的二次元女歌手，她本人是真人啊，不过是以演唱二次元主题的这种歌曲为主吧。 反正这歌就是我反正自己个人不是很喜欢那种就学猫叫那个套路，嗯，所以我们只做推荐，未必真的是那么好听， 好， 大家听一段啊，因为她的嗓音就比较独特， 嗯， 反倒是比那个学猫叫吧听起来更自然一些，只能这么说。 行，那我们来破破次元壁，看看能不能听进去啊。袁心怡，小馋猫。 饭点听这首歌呢，也算是比较合适的。 嗯， 听听看吧，看你喜不喜欢。 你说冬天就快要来到，舍不得我起太早。你暖炉做的怀抱，再允许我来三秒。你说别总吃薯条汉堡，早餐你来做就好。别太在意小蛮腰，安心做你的馋猫。我是你的小馋猫，你专属的小馋猫。如果不能赖在你怀里笑，世界蠕动只需要一秒。我是你的小馋猫，你最爱的小馋猫。我要的爱没人比你更明了，去到哪都少不了。 比那个什么喵喵喵那个好些， 嗯， 好吧， 好学的一首歌， 对，叫小馋猫 儿歌， 对，这歌就是听着啊，我觉得轻松一下就好了。 嗯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这一趴呢是破次元壁的推荐，如果喜欢可以加入在自己歌单当中。 嗯， 听说是这个短视频的 BGM， 也可以照着它来拍个短视频。 对，这种一般都是拍孩子会比较合适一些。 我是一个小馋猫，我感觉像抽着了。 你今天一定是因为压力太大，就是马上要登台表演，所以紧张到就是整个人都不好了。 对对对，真是有、哎、啊！疏解自己压力唯一的方式就是让别人看不太出来。 期待你的精彩表演，但是也不用压力太大啊，就是大家一起开心就好了。 好嘞。 这浪迹江河，月落时这边是你，那边是我。曾以为世间寻常的承诺，想来最奢侈不过。墓碑下左边是你，右边是我。你说若我路过你曾挚爱的山河，听过他的脉搏，那些落日长河孤雁大漠和琥珀月色，值得赴汤蹈火。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降落，望而不得，我用一生花。手点两片烛与火，就当作再次别过。笑眼里来生是你，今生是我。你说若我路过你曾血染的山河，便是生死契阔。直到天空清澈，只有星星和灿烂烟火，便是重逢时刻。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 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玩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玩不得，我用一生化作光阴陌上你，跨过千丈烽火万重离合，时间在我两双手紧紧相依相握，此刻我在人间为你看过，你曾无悔一步的山河，因为嫦娥。 唱作人曲子谦啊，这是用旋律去勾勒心中长明的灯火。刚刚过了中秋佳节，今天是秋分，而一直到国庆的这个假期之前，其实我们都希望这个万家灯火这种温暖的情绪能够守望山河。 对对对对，所以这首歌真的很动情，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各大网络平台然后下载下来继续收听这首歌。跳舞吧陈绮贞经常会被老白吐槽，说你又拿这首歌来放出来 跳舞吧 这个歌我觉得很轻松，然后它会有一种一个女生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里自娱自乐。 但是不是我熟悉的那个陈老师啊，不是那个陈绮贞，所以我会觉得有点跟我想象当中他的音乐不太一样。 学会讨好自己的一首歌，我觉得是， 就是很自在啊，自己在一个空间里面自己让自己开心的感觉。 在说什么不懂也没关系，今天一样拥挤，勇气是为了逃避。跳跳舞吧，随便乱跳，挥一挥手，想破掉的气球，睡觉是为了清醒，清醒是为了沉迷，活着没有目的，死了才值得。不可惜 想到你这儿这边放这种跳舞吧，我想到的是一个外卖的平台 啊。 瘦了吗？ 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 因为吃了要点那个什么，就是什么你对吧？ 明白明白明白。 然后如果我们不吃东西，晚上就跳舞，就是瘦了吗？ 好吧，你的这个链接也是很有逻辑感的。 哎，冷了吗？嗯， 冷了，冷了。哎，这个陈绮贞的跳舞吧，特别适合就是在不定期的时候乱入一下，因为它其中会出现一些电子元素。 对，就感觉这首歌太不陈绮贞了，怪怪的一首歌。 嗯，就什么元素都往里丢，是吧？就很万花筒嘛。 有的人的他的音乐就比较 统一， 比如说像黄老板就是这样的。 哎 ，Sharon 最新一张专辑并不统一，但这首歌曲是在他去年年底的时候送给歌迷的一首歌，也没有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Afterglow。 对，就是黄老板的这个 Sharon 版的这个感恩的心啊。 Saturday morning is fading, the sun's reflected by the coffee in your hand. My eyes are caught in your gaze all over again. We were love drunk, waiting on a miracle, trying to find ourselves in the winter snow. So we're 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哈哈，我是艾克， 哈哈，我是白洁。 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准备好了吗？ 我们那天就要这么出场吗？ 对， 这个 就是嘻哈组合。 哎，我真的，如果有一天能有一个现场的一个 show 啊， 嗯。 就是如前提是我学会了这首歌， 哦 ，Yellow 是吗？ 那我可以唱郑钧的那个版本啊。 你就来也来个电吉他版。 行，把电和吉他分开行。 那就是电，你是主电那一块是吧？然后别人主吉他。 哎呦，你这么一说，别人对我们这个派对会持这种否定的态度， 不不不不， 怀疑你们到底要干嘛。其实是一个特别精彩的落日音乐复古派对，会非常非常有趣。 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但是我们会用自己很轻松的方式邀请出我们这些好朋友。 对，那天一定不是一个你想当中那种现场活动啊，它就是一个 party， 就玩。 对，你去了以后就会很放松， 是、 啊、草地啊。 然后你也会在现场呢听到我这个稀稀碎碎的弹唱，也会像在听广播直播一样，哎，弹错了，不要紧，重新来一下啊。 回到首歌，不过还好你有很多的好朋友， 对对对， 帮你渡过难关。 我们会每一个人请出一位自己的好朋友的。 好，那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了，别忘了回复朋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还有最后的机会报名 Yellow C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Everything you do Yeah they were all yellow I came along I wrote a song for 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想请你吃饭，想请你喝酒，想带你在落日余晖的音乐里一起漫步。9月25号15:30，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北京音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共赴秋日傍晚复古音乐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和974醉王牌即刻报名。小鹏 P5 补贴后售价为15.79到22.39万元，更有多项购车权益等你来拿。音乐动心好朋友，